是卡关，是在降速。你可以先慢下来，不是哪里坏掉了，只是身体在提醒你降速。先让自己从过热的节奏里退一步，今晚不用再追着事情跑，不用再逼自己立刻恢复效率，先把那一股一直往前冲的力道放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沉淀下来，当速度降下来，身体会慢慢回到平衡。